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即系第二节我哋讲咩咧？咁啊，即系都要讲下呢个关键旅游啦，系咪？ 哦， 咁啊，关键旅游咧就突然间执笠啦，有好多人就话啊，即系其实咧，佢就好似亚视咁嘅翻版咁样样啦，吓、啊。咁但系亚视咧， 话执又唔执，又有白武士又成咁样。 系啦，有白武士，即系佢系呢样嘢似啫。喂，大佬，但系亚视咧。即係起碼佢係對自己啲員工唔住啫，但係佢唔會嚇、啊，即係出邊又接生意啊，出邊又即係收人哋錢啊，即係搞到即係嗰啲人啊，原本報咗團又去唔到啊，咁樣樣，咁啊，即係成單嘢咧搞到一鍋粥咁樣樣，喂，件事係搞成點咧？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1982年成立的关键旅游今日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创办人正正是效力过三家电视台、客串过每当变幻时的资深演员关键和他太太上官玉。他主理的时候，关键旅游曾经风光一时， 保证你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开心， 不知找过刘华做代言人。这首由辉煌组合打造、唱到家传户晓的广告歌，依家睇拍都成为绝响了。不过对于旅行社结业，关键就话冇留意。 冇所谓嘅，个时代系咁噶啦。对唔住，我而家唔得闲，唔可以接受你嘅访问。 好啦，咁啊，即系其实有另一段即系呢个动新闻嘅，其实不过费事讲啦，唔需要讲啦。即系有好多人咧就报咗团嘅，咁但系你发觉咧，即系呢个苹果去访问呢啲报咗团突然间又去唔到嗰啲人咧，喂，多数咩人咧？即系多数系大陆人嚟嘅，即系系广东话都讲唔正嘅大陆人嚟嘅、哦。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咧， 咪好似话佢出事嘅时候已经仲有一啲团仲喺外地 收紧钱嘅， 系啊， 系咯，咁你点算咧，大佬？ 点算啊？冇你个领队发觉，喂，我要翻去香港追收人工，咁又即刻掟低个团嘅话， 但系香嗱呢、啊這个你唔使担心，香港人好有专业精神嘅，按道理咧，佢哋就应该系送翻班团，嗱嗱临送翻班团友翻香港，然后自己又扑过去个门市度追数嘅， 系。唔係咁，其實佢出得團嗰啲咧，其實好多即係同即係當地嘅一啲酒店啊，或者所有即係地嗰啲 agent 啊，嗰啲錢其實 settle down 咗。所以你話喺出邊嗰啲團咧，其實就應該唔受影響嘅，理論上就咁。但係咧，即係我即係你點講咧？即係你話呢個關鍵就搞咗成30年啦，係咪？咁香港其實如果你話講旅行社，其實亦都唔少嘅喎。你淨係關鍵一間嘢啊，佢話高峰時期已經有30間連鎖店啦，係咪？喂！即係，但係你話香港人，你話近年嚟咧，即係去旅行咧，係咪中意？即係係咪好似以前咁樣？即係中意報團咧？其實係我以我所知係越嚟越少喎，大佬啊！ 最中意報團係幾時咧？90年代嗰陣時，而家好話唔好聽，去到我哋畢業啊，10年前啊，已經開始冇乜人中意報團㗎啦。 即係你話如果我自己我老母啊啲親戚啊嗰啲咧，即係如果你上咗年紀咧，又唔想頻撲嗰啲咧，係反而係想翻大陸咧，即係報呢啲咁嘅團嘅，即係或者係跟嗰啲即係叫做係嗰啲議員啊、區議員啊嗰啲上去多嘅喎，其實係。 係啊。 咁你話去即係你話，因為其實你如果你話去得多旅行嗰啲地方嗰啲，即係喂你嚟嚟去去，即係你純粹玩想揾個地方 hea 嘅。好多时候系唔需要跟团嘅，即系你话香港人最受欢迎嘅地方，就系、是、泰国啦、 日本咯、 日本啦。 屌啦，喂，依家讲紧平时嗰啲咩业主立案法团或者区议员搞嗰啲旅行咧，已经去到以前就话翻大陆啦，系咪？ 泽丽兹啊 嘛，依家去到土耳其、俄罗斯都有啊， 系北韩 街坊团啊， 咪系咯。 咁所以你话即系你连 细鬼，我区议员都做得到啦。 你连带团嗰样嘢，连区议员都同你争食嘅，甚至乎同你恶性竞争，系咪？你即系你连价钱都斗唔过人哋嘅，咁人哋系用一个蛇斋饼种嘅一个做法去做团，佢唔系拆钱话哥。喂，咁同埋就系话，你话我哋八九十后呢一代咁样。其实好多都唔鍾意跟团㗎啦，起码就你鍾意做啲咩呢，就係、是、其实係好多都係自己自由行啦，係咪？咁喂，同埋讲真，如果你话同条女去呢，两条友咁样呢，即你系顶唔顺咗样嘢，就係话咁 Q 早起身呀哥。你有好多团呢，你佢同你 sell 嗰陣时为咗即係要同你 sell 到平靓正咧，嗰、那个itinerary 咧就会系塞到好闷噶嘛，系、咪？喂，日日都非常之丰富，咁你行程系好紧密噶嘛。喂，到你真系俾到埋你食嘅时候咧，喂，真系你就唔系咁容易顶得顺噶，哥，即系好似翻工咁样翻噶，哥。 哇，你谂翻转头，喂，睇日出咧，四五钟起身咁，跟住落，跟住就要去唔知景点 A、景点 B、景点 C， 好痛苦嘅嗰啲。 喂，因为佢收你。即係除咗帶團費之外呢，其實嗰度揾唔到食㗎，佢要去足每一個景點，每一個景點其實係講緊你幫襯佢影相啊，幫襯入邊一個酒店啊、飯店啊，咁樣全部係計返個傭㗎嘛。 唔係想 hea 嘅人呢，就鍾意直接去報啲 resort hotel 嘅。係咪 ?resort hotel 一間酒店包晒，即係根本上你唔需要行街咁滯嘅。係咪？即係去馬爾代夫嗰啲係咁樣啦，係咪？一個島入面你根本上唔需要去其他地方嘅。喂，咁你泰國亦都好多啦，係咪？咁新加坡，喂，呢啲地方你唔驚蕩失路添，係咪？即係所以你話你如果你以香港人嗰、那個即係你話進化到嗰個旅遊習慣呢，其實係令到旅行社，尤其係依賴報團嘅旅行社呢，係越嚟越難做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近年嚟呢，香港嘅旅行社呢係好多都接大陸人生意咯，開始係。 你冇得揀啊嘛！喂，你諗下，香港個資訊就係咁發達啊！你真係想好豪咁樣窮，即係好一好高質素嘅窮又唔難嘅喎。你諗下，喂，你唔想住酒店咩？ 係啊 ，Airbnb 我住喺個 friend 屋企嗰度又得。喂，嗰啲咩車飛嗰啲，例如你去日本嗰啲新幹線，你直頭可以喺香港度訂定添。喂，我做咩要幫襯你旅行社啫？ 唔係，所以你話你如果你話講。即係我哋之前成日講共享經濟啦， 係啊， 即係你話香港人話要搞創新科技啦，又乜又乜啦。喂，其實講真，喂，你所謂點樣創新科技都好，喂，你都要由生活入手嘅。即係你淨係講呢樣嘢咧，香港已經輸俾大陸。你就係講旅遊網，喂，香港係輸曬，即係喂，你大陸叫有個 C trip 啊。 系咯、 啊，即系呢个叫做咩啊？携程网啦，系咪？ 唔止，仲有个如果你系 backpacker 嘅话，你睇驴友网添。 系，即系去搵酒店嘅地方，系咪、啊？ 我嗰啲系专门搵平价 resort， 平价嘅 hostel 嘅嗰、那个就 系啦。咁所以你话你就系网上面兴起咧，而佢哋又唔需要付一个咁贵嘅一个地租咧。喂，其实佢哋嗰个生存空间系好大，好有弹性嘅。咁但系你旅行社，喂，你始终你系要靠地铺咧，你嗰个 fix 嗰、那个地租咧，嗰、那个租金咧，其实你嗰、那个你控制成本嘅弹性系好少嘅。咁、你而家你话讲关键咁样计啊，咁你就系关键咧。 要开分店又要请员工。 系啊，系啊。同埋，喂，你要吸引人手亦都唔容易啊嘛，系咪？喂，好多时候你就系俾人哋一个好低嘅佣金，好低嘅底薪，然之后靠人哋系挨佣金挨上嚟咁样样。 咪等于 N 年前啲大陆人生意点样做啫？零团费，但系就系净系带你去买朱古力、买奶粉、买钻石咯。 咁、你净系依赖呢啲咁样嘅传统模式，恶性竞争。而且你系储唔到商誉返嚟㗎。喂，你系越做越烂嘅。 唔系同埋其实即系你哋讲咗好耐嗰啲即系你哋穷游即系旅行唔肯鍾意讲嘅嘢啦，但其实你讲返呢单新闻先，即系唔好讲咁远。就系话其实今次嘅即系突然劫掠呢，其实并唔系因为咩经营不善嘅问题或者生意唔好嘅、其实有个关键，即系个关键嘅关键 嘅关键咧，就系有人 就系因为有人穿柜同 穿柜，但系100万啫，佢话高层攞100万啫，咁100万 可能本身已经系财困，再冇咗100万，令到 剩翻话四千蚊啫嘛，个 咁啊变咗系骆驼上面最后一根稻草啦， 系 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一百万都顶唔顺嘅话，喂咁即系呢个好大问题、啊，因为其实以我所知，好多旅行社都收呢啲 credit 卡做生意、啊，你嗰个现金需求量咧系好大嘅、啊。咁你如果你一百万都顶唔顺嘅话，喂你本身你嗰个经营真系有不善嘅问题、啊。 唔系， 咁我反而觉得就系话你而家你话高 層，但依家又有个百武士就系、是啊、即系唔知系边度嘅 大陆 内陆名头啦，就话出资五千万就系新关键啊嘛。 系啊，佢话要个条件就系话咧，你叫做新关键旅行社咁样样。咁、嗯、啊，你叫做系 cap 翻你自己本身呢个名，即系你有翻个品牌喺度啦。 咁似 N 年前学联旅游，啊学联班人卖俾第二个咁样嘅， 啊， 即系卖个名出去咯。 啊，咁但系其实佢除咗呢啲话，即系有呢啲咩穿柜桶底之外咧，好似仲话即系向啲供应商收回佣啊，系嘛？ 吓 咁、啊、所以其实你又系好多问题，即系大家都知道，经营系唔容易嘅。 旅游业香港嘅旅游业咧、啊，本身已经腐化咗好耐啦。 唔系，即系我你 呢个导游阿珍事件已经系响起咗香港旅游业嘅警号啦，系嘛？但系嗰阵导游阿珍事件咧，就系喺啲旅客嚟香港旅游出问题。咁但系你既然你香港自己嘅旅游业都搞唔好嘅时候，你出外旅遊都唔方便好得去邊啦，係咪？ 嗯，唔係本身你喺香港咧，如果你話做一啲即係接待外地遊客嘅生意，係唔係咁容易做嘅？如果你唔係做一啲即係帶人哋去買嘢嘅生意嘅話，因為香港太細啦。 係啊， 你對好多人嚟講咧， 你要自己過嚟買嘢用乜嘢啫？ 唔係，係啦，你對好多人嚟講，尤其係資訊發達咧，好多人係一條街。喂，你彌敦道你行一半日你乜都行晒啦，讲真，你要揾嘅嘢你一定揾到啦。喂，你点会有乜可能即系、你系要俾人哋焗你一个即系唔相关嘅地方，你去土瓜环去买金嘅啫、 但其实你话旅游呢个问题，即系你依家今时今日啦，你话有旅行社结业，即系孤物论佢系因为经营不善啦，定系已经即系个市道令到佢做唔住啊？定系因为外有人穿柜桶底呢啲奇，即系有各种嘅原因。但系其实你话香港嘅本地兴，即系自己兴办嘅企业民企，出现财困或者要结业或者要转手咧，即系讲紧系大型，系讲紧有好老字号噶啦。其实系唔止一个噶啦。最近又系另外一个旅游嘅招牌热点啦，就系、是、沙田嘅呢个明星海鲜房。 哦， 明星海鲜房依家就话哦，俾人揭发原来咧个业主就低嘅即系暗地里咧就招标十亿卖出，十亿卖出。咁你话喂依、這个其实系都系代表住香港一个明星地标嚟嘅，但系佢都选择喂唔做呢盘生意啦。寧願換十億翻嚟，咁十億我哋梗係覺得哇好多喎、啊、咁樣啦，係咪先？但其實計翻佢自己依家嗰盤數啊，講緊年息率咧個回報咧都係得個兩厘嘅啫。即係你要 即係個 margin 好低啊，佢知。 咁，但係依個就係包括佢九十幾個車位同埋嗰啲鋪月租，即係每個月收租嘅啫。即係未計佢即係搞婚宴啊，搞餐飲嗰一 part 嘅，咁但係餐飲同婚宴大家都計得到條數啦，係咪先？咁但係夾夾埋埋咧，佢就係賣十億。咁可能其實那個帶嚟嘅盈利或者嗰、價值可能未必咁少嘅，未必係十億，但係佢就係個業主選擇喺呢個時候咧，嗱嗱臨放盤十億咧，其實你係講緊喂。即系春江鸭啊嘛， 系咁啊，肯定系睇唔好嘅后事。即系同埋就系话，李嘉诚之前喺自己嘅业绩公布都讲过啦，就系话今年系肯定系衰过零三 十年来最差， 二十年来最差。喂，但系 你李兆基仲要讲话三分楼价起码跌三分一， 咁但系李嘉 诚自己卖楼嗰个都话跌三分一啊！你话实际会唔会多过三分一？ 呢个好奇怪，因为李兆基佢咁样讲之后咧，佢都唔系 佢咁样出口述嘅一个得益者嚟，因为佢咁样讲完之后，自己股价喺度跌紧，话哥系咯，仲要令自己流血不止。 个原因系在于佢自己嘅股价开始跌紧，所以佢就讲个实情出嚟。咁你又谂翻转头呢一样嘢都吹咗好耐啦。喂，我哋啊行过嚟花生台 studio， 如果你系由地铁站经后巷行啊，一栏附近啊，全部都系吉铺嚟噶嘛，仲吉咗半年添。咁你咪谂下咩事咯？ 睇下新闻啦，荃湾啊。荃灣即係有就工廠區嗰邊，即係有線新聞嗰度，即係有線大廈嗰度啊，做緊一個樓盤即係賣樓盤啦，就賣呢、這個就係唔係賣呢、這個朗平八號， 嗯， 買朗平八號，但係即係佢但係嗰個銷售場地就喺荃灣嘅工業大廈，即係工業區嗰邊， 嗯， 講緊個新聞話咩？啲人喺附近揸車啊！好似巴哈沙咁啊，好似生化危机咁啊，啲丧尸围绕住，唔系啊，啲经纪好似丧尸咁啊，成即系影咗相翻嚟，成扎经纪围住一架车喺度买楼之后揸车嗰啲，经过揸车嗰啲啊，即系喺度话我唔买楼啊，死人开啦咁啊。 唔 系，你讲市都系几咁真，成扎丧尸叫你买。 唔系，其实你谂下，即系其实相隔一年啫嘛，变得好快。旧年三月嘅时候，即系 都唔係一年啊，半年個表半年 三，唔係你就係即係用翻一年前去比較啊。即係如果你話租屋嘅話咧，即係如果你話去運吉嘅話，好多人唔挑理你啊嘛。嗰陣鎖匙盤亦都唔多，但你發覺如果你話即係最近租屋嘅話咧，你係會覺得係啲盤係多好多，其實係。 我冇去觀察過啦，但係其實你一年前已經係有呢個跡象見到㗎啦，即係。香港經濟嘅 即係開始轉， 我咪講過咯，咩金普搞歐聯，係啊，利敦道金普都搞歐聯，即係你話啲衫褲鞋襪 唔係利敦道，你係講 係利敦道嘅金普啊， 小馬下面， 旺角， 係啦，潮特樓下，潮特，即係你話平時賣衫褲啊嗰啲 H&M 啊之類啦，你話換季先至有歐聯嘅啫， 係啊。 你连金铺都搞欧力喎，喺弥敦道喎，即系你要即系各界求售呢、這个其一啦。其二就系例如香港传统咧有一个牌子叫 DSE 嘅格子铺， 执咗啦，成年啦，差唔多。 德尔斯佢本身系其实一间铺仔系油麻地做家私嘅啫嘛，帮人订做家私，做下，因为大陆设厂。所以就即系变到好大规模嘅连锁家私店。 后来佢再俾黄彦之无线前艺员，因为佢黄氏广电集团收购咗，所以先发大嚟做啊嘛。 系啦，即系有即系大问题。佢前即系前身只不过一间家私铺啊嘛。其实佢就食正即系喺大陆设厂呢个浪。咁当大陆嘅即系劳动法，即系佢嗰个经营环境，再加上大陆嘅经济下行的话。其实你香港依家好多嘅土炮企业咧，咪就咁拜拜咯。 嗱，现即系再咁， 你德尔斯啊，关键旅游啊， 嗯， 所有周大福嘅金铺全部都拜拜噶啦。 但如果你讲紧喂，因为大陆经济溶解，所以迅速腐败嗰一样嘢系第一个象征，最明显象征系咩？亚视。 系， 你谂下亚视，喂大佬欠薪欠足半年，然后不断咁样有嗰啲所谓新资金，实质上睇落点睇都系两千局嘅嗰班人。 你嗰个你都可以话系一真系经营不善， 吓 系咪？又冇冷气，又冇汽水饮啊？ 系啊，唔系厕纸都冇啊个 厕所又 净系开，净系开头一架啫， 厂车又冇一架咁样，都算啦。喂，依家仲有喂，你话亚视扑街啫？咁无线会好啲啦啩？无线依家居然发刑警啊，大佬！ 仲话好可能会蚀钱啊！ 系啊，未刑警，佢话会蚀钱咁嘛？ 会蚀钱， 蚀437万啊嘛！ 喂，大佬，依家佢系垄断噶咯，已经系垄断咗个电视业嘅市场。但系佢都话冇钱赚， 唔系佢自己承认佢系接受受紧 YouTube、Netflix 同埋乐视嘅竞争啊嘛，所以佢成个广告市场呢啲老炒嗰阵时讲过好多次啦。 因为其实讲真，你讲广告费咧，即系你广告个收入系即系跌得好紧要，而且就系你都系互联网嘅兴起系带起咗网上电视，咁而且今年嘅一啲喂，競爭者越嚟越多啦，係咪 ？Netflix 又嚟，喂 ，Viu TV 又嚟，係咪？又帶住矛盾去旅行，阿哥，即係你而家乜嘢？即係喂，你 网媒又好，电视又好，即系嗰个竞争系咁犀利。你广告你仲系依赖你以前嘅过往嘅，即系弱石乱投。喂，唔通真系仲要靠你啲咩宣传仪咩？喂，宣传仪咧最戇鳩嗰样嘢咧，明明个个都知道嗰个系宣传，即系呢个卖广告嘅时段，你系一定唔捻睇噶嘛哥。即系讲真，即系你唔好话，你唔好话乜嘢，你净系司徒夹。即系师徒夹带啊，嗰啲广告啊，即系嗰啲软性广告已经成功过你啦。其实讲真，咁所以你话喂你无线冇得做，喂呢啲我觉得系佢自己，因为其实佢系拒绝转变，佢系拒绝改变嘅一个。 而家唔系无线拒绝转变，系个问题系在于无线点解拒绝转变，系因为佢见到喂梁振英或者成个特区政府系主动咁样维护佢嘅垄断利益啊嘛。 嗯， 如果佢。一年前啊，喂，真系开咗 HKTV 二，甚至系开放其他唔同嘅，喂，呢、這个免费电视牌啊，喂，佢系老老实实，就做翻好佢嗰啲频道啦， 嗯、 就唔会不断咁出胶剧啦，系咪先？即系而家香港系面对两大问题啊嘛，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关键旅行社嗰啲，喂，完全系睇到，喂，呢、這个资爆嘅浪漫慢慢落铺紧面啊嘛。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嗰啲既得利益佢政府而家都保唔住佢，唔係啦，而嗰啲壟斷者嘅利益而家政府都保唔住佢啊嘛，因為係接受除咗資爆之外，第二樣嘢就係互聯網嘅競爭啊嘛， 嗯， 係咯，喂，好話唔好聽，花生台都搶唔少無線廣告費。 又未至於大佬嚇，咁啊嚇、啊，即係唉呢個呢節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講唔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